文化价值，遵守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以实际行动落实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摒弃冷战思维和静态对抗小圈子，多做有利地区和平发展和繁荣的事，而不是相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9点，跌29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91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6.61，瑞士法郎0.945，加元1.264，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36美元，卖出1,992.1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度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车龙的大消散。那就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的大消散。而在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那直至到听日的早上6点，龙翔道在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第一段的快线都是会分阶段临时封闭，那现时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斩安村，就是龙翔道在观塘方向近狮隧桥，但因为道路工程，快线而家系封闭嘅，龙尾去到斩安村。提提大家渡轮嘅消息，咁就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渡轮航线咧，而家系唔停大澳。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嘅交通暂时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庄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长沙环道近深水埗港铁站和大埔道近美学楼，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塞到近白雀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车龙排到大涌口路，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就在北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和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北角建华花园、北角建威花园 D 座、柴湾新翠花园6座、大埔太和村翠和楼、大埔景雅苑景恩阁、元朗沙井路25号马宝花园2座、元朗朗平村朱平楼、屯门泽丰花园泽国楼、屯门兆禧苑宏禧阁同扫管笏星堤3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喂，你唔关我事啊？ 系啊，我哋转头都会坐车嘅，转头都会感受到嘅。 咁我哋其实呢个叫做假期咧，我哋都花咗啲时间啦，特别今日咧就嚟花嘅时间会多啲啦，因为我哋将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出现。上星期有预告过啦，因为狮子山下好音乐咧就 完咗第一季， 一季完结咗啦。咁所以我哋苏动音乐就会由个半钟头就变翻两个钟啦。 冇错，咁啊呢个新嘅即系翻翻嚟嘅呢半小时咧，我哋都谂咗好耐，即系啊到底应该做啲乜嘢环节好咧咁样。咁我同波盛都有倾过就啊，不如咁啦。其实我哋成日有时做呢个奔神 Monday Blues 啊，或者可能系你嘅 EDM Friday Mix 啊，有时其实好想讲多少少一啲关于音乐嘅资讯，或者可能佢嘅背景啊、背后嘅文化俾大家听。但系碍于啲歌咧，你都知啲烟草咧，即系有时可能十零秒嘅啫嘛，你真系一句起两句止，你都未冇办法讲到好多嘅资讯俾大家听。咁啊，趁有呢半小时，咁我哋啊有一个新嘅环节。转头咧就会喺六点钟出现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音乐 genre， 佢哋嘅即系一啲唔同音乐类型嘅历史啊，一啲发展史啊，一啲得意嘅古仔啊，咁样样嘅。 系因为呢个名咧，其实待咗好耐嘅，十不相瞒，呢个环节个名咧叫音乐 genre， 系。 即係有少少即係食咗個音啦，即係 music genre 裏面我將個音咁啦。咁呢個名其實好耐之前已經存在㗎啦。十不相瞞呢嗰陣時同阿瓊嘅時候諗住住即係我哋轉嚟做騷動音樂五至七。嗰陣時初頭都諗過 可唔可以叫呢個名呢， 改字個名嘅想。係啦，咁其中一個就係諗起音樂桑拿呢個名個原意都是一樣嘅，即係講下喺個節目裏面，除咗會有而家大家聽到的環節，可能會介紹一下唔同嘅音樂類型咁樣。 冇錯，冇。 咁但係搞下搞下又覺得呢個名咧就似係一個 segment 名，即係一個小環節裏面嘅名，多過係個節目名嘅。咁始終我哋佔翻比較多。篇幅嘅内容都会一啲本地音乐嘅访问啊，啲歌啊咁样，咁嗰啲我哋就好少会分到，或者分得好仔细。 冇错。 咁所以呢个名字就代住咗，就唉， 点 一路用唔到啦， 点用咧又好中意， 好中意。嗰时仲有另外一个名嘅，什么声门见今日放假应该唔系好多人听咧，可以讲呢啲。 人少少爆下秘密系嘛？ 嗰时仲有一个名字就系我哋改节目名，通常都会谂一样嘢就系、是。一系就主即系啲前辈教落，一系主持名会放到落去，一系同嗰个节目嘅性质有关， okay， 或者时间咁，即系三五成群呢、這个咪将个时间放落去咯、 啊， 三点点点 啊，食得。 咁我哋就谂个五点嘅音乐节目应该改咩名好咧？嗰时谂咗一个惊天地泣鬼神嘅名。 你讲，我有冇听过？我咪冇听过。 你又话五乐城啊叫？ 哦。 我哋好中意呢个名啊，跟住之后监制听完之后就 有啲难搞、啊、做节目名又咁啊，好容易误会噶嘛，一阵以为呢个节目可能真系阿莫成先生去主持咁啊。 对于后屘咧，其实我哋系有即系 research 过嘅，即系伍乐成先生其实佢个名嘅读音系伍乐成嘅，不过因为佢做音乐，所以大家好自然会将个名字读就会读咗个乐字，但其实佢个音都系读翻乐嘅。 OK。 咁但系嗰样嘢讲出嚟搞笑啊！大家试幻想下，即系嗰啲节目嘅 promo 就会变成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严琼、波盛、伍乐成， 跟住哇，有三个主持啊！ 咁个节目名咧？ 咁个节目名咧？系咁个节目名咧？咁啊，伍乐成 系啊，即系五点嘅音乐嘅一个城嘅一个地方咁啦，好似咁，所以就冇嘅，又觉得好似唉， 都 难搞啦。 呢个 都好 笑 嘅，即系我哋个脑装咩，大家 feel 到啦。咁而甚至乎嗰时最尾想揀出嚟用嘅新节目名就是大恶霸，即系嗰时你主理嗰、那个 有一个环节，就系、是、一个问答环节嚟嘅。 系啦，咁但系总之后屘同即系我哋嘅其他同事再倾啊，各样啦，唔同嘅考虑之下啦，咁就 keep 翻骚动音乐呢个名。咁所以就只能够譬如大恶霸就变成又系一个环节名。 系 咁而家另外呢、這、一个。音樂桑拿終於能夠用翻，究竟五樂城會唔會有一日都攞出嚟用咧？我真係唔知。 其實音樂桑拿喺你頭先所講入邊咁多個以節目名嚟計啊，我覺得呢個係最渣嘅。但係愛嚟做音即係做一個環節名，我又覺得相當適合。 系啊，即系你幻想你，即系可能上网碌下啲片，突然之间有一个有条片，佢括住音乐桑拿，然后后面就介绍咁。其实呢 好似好超咁样， 同埋你好容易即刻理解到究竟 佢好似嗱就同音樂有關啦。咁你桑拿覺得好似佢一個空間，咁就好似一個環節，佢一個空間咁。咁但係啲咩咧？其實你讀落去你就會發現，哦，原來同 music sauna 個音係好近嘅。 係啊， 咁你就知佢做緊啲咩？ 即係尤其有時咧，你都知衰衰地咧，略略地咁樣讀咧，即都會好容易聽錯咗或者講錯咗噶嘛。 係啊，咁但係我哋都有考慮嘅，即係呢個名點樣樣咧？到你真係落實嘅時候，咁我哋又要諗下咁呢個 research 過，咁其實你桑拿源自於芬蘭，咁佢都係被稱為呢、這個嗰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唔係定係嗰啲 friend 啦。咁其實音樂本身都係有一種源 遠流長嘅歷史，咦又好似幾夾喎，咁個氣氛又好似好輕鬆喎，即係哇好似焗住個桑拿嘅人舒舒服服，血氣運行之下，跟住咧又聽下啲歌啊， 咁啊好正啦， 啲古仔啊咁樣。 其實咁多嘅包裝都係冇嘅，純粹都係為咗食字嘅啫。 通常 為咗包裝俾你食字嘅啫， 係食完之後翻轉頭咁樣包裝翻咁樣，好似佢哋做音樂嘅時候有時冇啊，真係個感覺創作咗出嚟。 最緊要一樣嘢咯，容易記啊。即係大家容易記住呢個環節就係講音樂嘅 genre 啦，咁大家即係可以喺入面會聽到好多，即係可能會係講一啲藍調又有啦 ，jazz 又有啦 ，rock 又有啦，可能阿波成好鍾意嘅一啲電子音樂，佢都已經畫咗一個 family tree 俾我睇，係好多唔同嘅分類可以有排講啦咁樣。 係，所以每一個星期我諗我哋兩個都會輪流又好，或者點樣，總之會有 take turns 啊，就會主力咁樣去介紹某一啲音樂嘅類型嘅。咁我哋都係但求一個分享咯。你淺淺地入唔入到心，我哋真係唔知啊。 係啦， 係啦， 盡量有趣味性啦， 世界總有好多專家，咁但係起碼大家一路聽住，其實都係將我哋嘅譬如《Benson Monday Blues》或者《EDM Friday Mix》嘅一個延續咯。 係， 即係好似頭先阿斌講嗰樣係真嘅，即係我哋每次諗個主題咧，通常都會，我又見到佢，佢又見到我，大家都 research 咗一堆嘢，但係最終係能夠講 唔到三分一啊，三分四分一都講唔到啊，可能。 因為始終我哋本身個環節就係以歌播歌嗰個行主咧，咁我哋講嘢嘅時候，你都有翻我哋自己一啲嘅玩法，即係唔會踩住歌啦，盡量。我初頭以為我 AM Friday Mix 嘅時候咁多淨係音樂冇人唱冇 vocal 嘅歌咧，應該多空間講啦。然後最終發現其實原來你feel 翻住個 flow 咧，其實係講唔到啲咩， 講唔到噶。 譬如上個禮拜五咁，大家有興趣，如果想聽啲超啲嘅嘢咧，就係、是、中村慎吾，因為喺日本嘅 DJ， 我提佢話，我出咗個 post 嘅時候咧， 佢 like 咗啊， 佢有回覆我，我而家仲想求證係咪佢本人，如果係嘅話， 興奮中， 我係興奮嘅，即係中村慎吾本人喺我哋騷動音樂嘅 IG 嗰度 like， 係啦，做咗兩個雙手合十嘅 emoji 咁。我係興奮嘅，但我要再求證，因為呢個坊間實在太多 account 啦。係，咁就係諗住嗰啲哦好超嘅音樂咁啊，好多空間可以講，又 prep 咗好多料啦。跟住發現原來唔係咯，因為上個禮拜嗰啲音樂咧，其實叫 progressive house。上個禮拜講咗少少，即係佢 progressive 嘅意思，佢一層一層咁樣加啲 layer 落去。 係， 其實你聽住個音樂咧，你係漸進式地 推進緊 。然後你發現喺個推進嘅過程，其實你講嘢係會破咗個 flow 噶。 係啊，因為你會聽唔清楚，你可能你前邊你諗住啊，好啦，啲音樂未係好澎湃嘅時候講多少少啦。咁、但係啲人聽住你講嘢，一去焚到去後邊個氣氛已經好高漲啦，佢都唔知嗰個過程點樣發生。系啦，咁就会变咗，好似又破坏咗原意，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嗰啲音乐本身佢本质系点样嘅咧，咁啊都系俾大家听歌啦，唯有 系啊，咁所以就会有难度咯。咁有一啲歌，譬如佢可能有 vocal 嘅，去到嗰啲叫 drop 位嘅时候就纯音乐啦，咁、但系就死啦，啲 vocal 又唔踩啦，去到啲 drop 位，其实佢亦都系一只歌一个好 signature 嘅位置。如果嗰个位咧你又讲咧，咁你只歌最 signature 最正嗰个位咧？你又 miss 咗咯？ 其實我覺得 EDM 先難啊，即係比起一啲流行曲咧，因為 EDM 好大嘅結構上咧，都係以一啲嘅樂器啊，或者佢嘅純音樂為主嘅，即係比起流行曲啦，流行曲大家會聽個 vocal 啦 ，EDM 嗰個 vocal 可能只係佢其中。好似當佢係樂器嘅一部分咁樣咯，所以基本上 EDM 係成首歌，你都要當佢係重點咁樣去聽嘅。 係，即係你以為佢一啲四拍四嗰啲歌好似都係重重複複都係咁啦，但係其實佢哋係即係滲啲加啲嘢，每個 layer 可能每一個每可能幾個巴。咁佢就會再加一啲新嘅樂器啊 layer 上去，咁樣慢慢層遞上去咧。咁所以係。 系冇想象中咁容易去喺里面讲咯，都有嘅，都尽量做到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系令到我哋两个都觉得，不如有一个新嘅环节就调翻转啦， 讲得爽快啲啦， 就讲多嘅，咁然后用音乐嚟配合翻啦。 嗯，冇错冇错， 咁就好似大家有多啲嘢听咁咯。 所以可以我谂预告定都得啦，一阵间六点钟今日嘅音乐sauna第一个主题就系会讲蓝调先嘅，即系因为我都同波盛有研究过啊。第一集呢一个讲呢个音乐类型讲咩好呢，咁多选择，咁我就自己觉得系应该由一个比较源远流长少少，或者可能甚至乎可以视为系而家好多流行音乐归根究底你去搜寻翻，就系原来佢就系最始祖啦，差不多系几乎最始祖嘅一个模样啦。咁所以今日定立咗一个主题，就系同蓝调有关。我哋喺六点钟咧会喺音乐桑拿度听到关于呢个蓝调嘅少少嘅发展史，或者可能系一啲人物得意嘅古仔咁样啦。 都应该过瘾嘅，大家又可以、 啊、 又可以话俾我听你想知道。 我都专登成个假期系奉献咗去。去做準備的都是以你當我即都給少少面叫做、哎、見你那麼慘好啦，整個假期奉獻了去做 preparation、啊、是以給你聽一下這樣啦， 千萬不要這樣說，因為你以後不只是有假期你以後 假期都要做 preparation 不是，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因為我兩個本身自己都喜歡找這些東西的，即你叫我你平時不做開突然做呢、嗯、會覺得好似揾嘢嚟搞嘅辛苦，咁但系平时我哋都系睇呢啲即系唔同音乐类型 study 下，了解古仔。我咪后自己都会讲嘅，有时不过可能开咪嘅时候唔知揾咩位讲。 我会咁样形容咯，即系当我做完少少嘅事前嘅功课，会咁样形容就系呢个环节有少少似系音乐版嘅寻找他乡的故事， 都有啲似 系啊。只不过我个人冇实地去嗰度考察，但系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嘅古仔会去涉猎到咁样。 系，所以一阵六点钟去听到我哋新嘅环节音乐桑拿。就今日由 blues 开始啦，咁都系嗰句嘅，啲 sauna 嘅嘢都系而家都左沟右沟，咁叫听下古仔，同埋攞啲 keywords 去揾最重要嗰个核心咯，攞住啲 keywords 去揾到你自己中意听嘅，你听到嗰只声，我中意咯，点解继续揾多啲？就系、是、透过歌手歌名同埋嗰个音乐类型。 啱啊！即系而家啲音乐平台，你都要 search 嗰啲 keywords， 佢都会弹好多类似嘢俾你嘛。 所以成日都话，所以音乐系咩？一个最有教意义嘅节目就系咁解。 所以点解要摆放学时间啫？就系咁解啦。 你我话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绝罪，但愿你可健康回出乐趣，灵魂也许有天再聚，还是。尽大笑，已记住同当分秒，这次在云下能一起心跳，求我记得多拍照，抱紧之际拖着手看雨水，在预计之外握着手别去，原来是在留低证据，才是我们

透过人类对其他物种的一种感觉，透过首歌重新去问自己，究竟我是什么呢？听过由陈嘉和 L 合作的作品叫 Who Are You？ 而讲到声音上的设计，他们的作品每次都期待他们是石山界。 谁是偶像仿佛已经合跳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然兜转，存在哲学好比恐于试下用那心。主角为了解一刹感觉，为了解一刹错破，别贴方如因果这两字，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清的眼视，然而通通太迟，花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流言所知，原来是一早受压的既定所示，如同默许旨意。出生于谁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拣好了谁决定结果，自己主宰吗？ 呢首系石山街嘅新派台歌，究竟你啊将来会成为一个点样样嘅人？系咪一出生就整定嘅咧？呢啲嘢系冇答案嘅。啊，听过呢一首叫《先知》，但系不断纠缠喺呢一啲嘅问题，最终咧可能会令到你自己好辛苦。 一天天跟你斗缠。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脆热的脸，无人及你真知，讲述独处的意义。 听 Yuki Love 呢一首新派台歌，好似唔同嘅章节，跟住经历紧一个过山车旅程一样。有个新嘅派台歌叫做《点点》啊，而呢个《点点》其实就系讲紧，如果你唔去照顾自己嘅情绪，身体系会反映出嚟嘅，而反映出嚟喺佢自己嘅例子就系湿疹啦。对于我来讲，湿疹都是读书时候其中一个烦恼。你读书的时候呢，又有什么苦恼呢？ 低两级变成同辈，旧同学到又要失陪，班房得 仲系学生嘅今年男新人叫 Dark Wong， 听我有佢派台作品，将佢自己读书经历写里边嘅歌叫《留班同学》。你喺读书嘅时期，可能即系分数未必好好都好，但有机会揾到嘅就系你嘅友谊。 喂，你知唔知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咧，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之后打打大佬你就死咗咯。不过算啦，好彩我系发梦啫。今天信号好好，连冤枉如黑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打给你就不知好，不懂说话好好，嘟嘟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般用。 听个 Risk 嘅派台作品《二话都说》，能够好似啱啱首歌当中揾到一啲好好嘅朋友，即使发梦都会见到佢嘅话，世界再多嘅问题都已经唔重要啦。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Manson 嘅新派台歌 ，Manson Vibes 嘅 Questions。 西班牙撤走大使馆人员，近日几个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宣布会将驻乌克兰大使馆搬回基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吉落翻去太子道东嗰条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咧系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另外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慢线都封闭啊，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太子道东嗰条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啦，有车龙噶啦，排翻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另外提提大家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慢线都系封闭。咁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系留意现场嘅指示同埋考虑改道行驶啦。龙翔道嘅道路工程咧未完成嘅，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快线啦，仍然封闭。咁车龙短咗，排到去笔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打豪敦路一段车多，车龙排返去西贡消防局。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就更加好啦。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龙门居七座、沙田石门村喜石楼、大围文礼阁三座、沙田新田围村荣惠楼、沙田和斜村智和楼、荃湾湾景花园二座、马鞍山南望一座、马鞍山锦熙苑、锦荣阁、沙田骏阳村骏日楼、葵涌村碧葵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

叮叮叮咁樣， 係啦，要喺中間度好似攝咗啲，即係我睇過嘅，所以我 get 唔曬嗰啲 blue note 啫， 係係係， 裏邊加咗幾個音勾住你，哇！ 啊、但係唔使擔心嘅，因為我哋今次呢個環節咧，即係雖然開宗明義係講唔同嘅音樂類型啦，咁但係我哋從一個方向都會係比較唔係咁技術型嘅，因為都想大家即係第一，即係我哋自己本身樂理唔係嗰啲好叻嗰啲即係大師級咁樣啦，咁啊費事獻醜，咁啊二嚟其實都想即係大家容易啲去由淺入深啊，即係講下其實啲音樂嘅唔同類型係點樣去發展出嚟嘅咧，嗰、那個歷史係點樣走過來嘅咧？咁我諗大家會比較嗰個興趣大啲。咁反而一啲技術性嘅，我深信即係亦都唔需要到我哋去講啦，亦都有大家有學吉他嘅朋友仔自己會識㗎啦。 可能之後揾啲嘉賓講下少少。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喺今次第一集音樂桑拿入邊，我哋今日帶嚟嘅第一個題目。首先呢是揀了藍調。藍調为什么会揀这件事，就是很多的现代流行音乐你要追溯最早期呢，其实藍調音乐是对现代是影响得比较深一点的。 藍調可以去到几耐之前，因为会知道一些、Rock and Rolls 啊、你现在可能 Jazz 啊。 是啦是啦。 R&B, 其实 R&B 的 B 就是 Blues 啊。 没错没错。 即是这些其实你前面都可以讲返是去到来自 Blues, 但 Blues 是可以有几耐之前。 大概是几时呢，其实是大概在这个十九世纪的。即是讲緊是一八嘟嘟年那些啊。Okay. 但为什么其实没有一个好实质的年份可以讲到出来，是因为讲一百几几年的时候呢，其实一些关于这些音乐上的记录呢是未有很明确的一些收藏。Oh. 所以其实大抵由一个文化角度上的推算呢，他们就会知道是一百几几年的时候开始就这种的蓝调音乐呢就开始风行了。其实最初很得意的我们讲成日讲蓝调呢，刚才波成都听到听到啲吉他叮叮叮咁样嗰几下，你觉得佢好蓝调啊嘛？但系其实讲紧最早期嘅蓝调咧，佢唔系有一个咁样咁明确嘅风格喺度嘅，而系佢一啲音乐嘅类型咧，以前嘅分别咧，其实好早期喺欧美地区，尤其美国嗰边啦，其实佢主要系用一啲文化角度，或者甚至乎系一啲种族嘅角度去做一个嘅分类，因为蓝调音乐咧。就是反映緊黑人的音樂，咁啊白人的音樂嗰陣時候就叫做一啲 country music 咧，一啲鄉村的音樂，有一個好得意噶，即我冇行入過一九幾幾年的唱片鋪啦，咁但係睇翻好多文獻講翻就係、是。當時在一些的唱片入面咧，你而家有很多分類噶嘛，有 R&B， 有 Jazz， 有 Pop 咁樣啦。以前咧喺美國嗰啲嘅唱片鋪咧，得兩種嘅啫。就是 blues 同埋 country 啦，即係兩種就係反映翻當時嗰個社會嘅結構底下，哦，佢最主要就係呢兩種嘅人啦，最主要就係呢兩種嘅代表住佢哋族群嘅一啲音樂咁樣，咁所以為咗方便佢哋去辨認，就有呢兩個嘅出現。咁但係講翻藍調音樂先，其實最早期係點樣樣嚟嘅咧？到底呢樣嘢就係、是。首先要讲返就係所有嘅音乐呢，原来你归根究底喺欧美地区呢都係同宗教音乐有关系嘅。 Gospel 啊。係啦 ,Gospel。咁啊嗰陣时因为好多教基督教啊，或者可能好多教会嘅朋友，佢哋都会去唱下圣诗啊，或者可能係用音乐嘅方式去传道。咁嗰陣时喺呢个一八几几年嘅时候，其实黑人仲係一个劳动阶层比较为主啦。咁嗰陣时佢哋可能好多时候都係喺田一啲农田度工作啊咁样。 音乐农庄， 音乐农庄系啦。咁嗰阵时咧，佢哋就会喺嗰啲农田嗰度。最初其实佢哋冇呢样嘢嘅。其实佢哋点样去学英文？因为当时即系黑人好大部分嘅最初嚟到嘅时候都唔识英文噶嘛。咁所以就好多当时嘅一啲美国嘅人就为咗教识佢哋讲简单嘅英文咧，就系、是、用一啲嘅福音歌，好、 哦、 简单嘅福音歌俾佢哋听，咁作为一个教材，等佢哋容易啲去明白一啲英文嘅运用， 系 咁，然后啲黑人咧就再将呢一啲嘅福音歌 就再改咗少少。其實嗰陣時係叫做一啲宗教音樂啦，唔話福音歌。福音歌其實都係黑人音樂嘅其中一個產物嚟嘅，因為咁啊，黑人音樂佢就由呢一個嘅學識咗呢啲嘅宗教音樂之後咧，佢就開始慢慢發展出自己嘅一啲特色啦，就有用自己少少帶口音嘅英文啦，去唱一啲同生活好大關係嘅。 我估都係題材會唔同嘅，即係宗教音樂佢講嘅，即係會可能愛與和平啊等等一啲佢哋想傳遞嘅正面信息。 冇錯。 咁但係去到我哋聽譬如 blues 咁樣，有時聽佢嗰啲作品嗰啲內容，即係首先你覺得佢好隨性啦，第二就裏面講嘅嘢好生活化噶嘛，即係我聽佢有啲可能佢會我問自己另一半你尋晚去咗邊啊，或者我今日翻工好攰啊，即係呢啲極度生活化主題噶嘛。 冇錯冇錯，即係所以嗰陣時咧就好似佢哋去作為一個樂趣啦，喺農田度啊，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度工作嘅時候，佢哋其中一個樂趣就係唱，其實等於以前我哋有人叫做唱山歌咁嘅道理啫嘛，唱山歌都係咁樣噶嘛。系啦，其实都系唱紧一啲好生活化嘅内容去抒发佢哋嘅情感嘅。咁当然啦，即系喺蓝调入边，佢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题材，有啲系开心嘅。哇，我今日起身咧就见到个太阳好靓，见到一个女仔好靓咁样啦。有时候可能好唔开心嘅，今日起身 见到个女仔好唔靓，个太阳好唔靓， 落住雨，个天灰蒙蒙，做又要作又要做嘢啦。咁有好多好生活化嘅题材就会喺入边走咗出嚟。咁啊，去反映翻一啲狀況，所以咧，其實點解唯獨是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藍調音樂咧，你會聽到佢頭幾句咧，或者可能好中心嘅嗰幾句咧，係重重複複嘅，即係因為有少少佢哋係叫做嗰陣時咧已經係一個 freestyle 嘅成分嚟㗎啦，即係佢好隨興地唱出佢當日嘅一啲生活點滴啊，一啲畫面出嚟嘅。咁啊，所以可以俾一個例子大家聽下，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黑人音樂，即係藍調音樂當中咧一個非常之早期嘅音樂大師，佢叫做 Robert Johnson。 啱啱听过有就系 Robert Johnson 嘅一首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啦，即系呢只作品咧就叫做Crossroad Blues 啊。咁啊呢只歌咧其实好多人都话 Robert Johnson 咧系将佢自己嘅灵魂卖咗俾魔鬼，所以佢得到好高超嘅吉他技巧。 我都有听过佢个名字，系啦，27 club 啊嘛，即系有一扎音乐人成为好有 potential， 27岁就走咗咁样。 系啦，咁啊好可惜嘅，咁啊佢系27岁就过咗身啦。咁啊佢嘅过身都系一个古仔嚟，咁啊睇下有阵如果有时间可以讲少少。咁但系关于佢咧，其实好有趣的一样嘢就系佢即系好多以前嘅一啲嘅乐手都系咁样，就系其实佢唔系录碟先嘅，佢最初嘅音乐生涯咧，佢都系喺大部分时间咧喺唔同嘅地方做一啲巡回嘅表演。咁但系嗰啲巡回表演，佢唔系一啲好大嘅场地或者好大嘅音乐厅， 即系 Star Hall 红馆咁，唔系嗰啲。 系啦，即系可能佢系去到唔同嘅一啲村庄啊，一啲小酒馆啊，咁佢就会卖唱。其实佢本身都系务农为生嘅，咁但系后屘佢即系佢又好喜欢音乐啦，咁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卖唱咧，即系呢个密西西比个地区，咁佢去卖唱嘅时候，即系揾到一啲嘅支持者啦，咁亦都揾到食啊，咁佢喺嗰阵时咧就去喺唔同嘅地方，其实佢咩都玩，咁就只不过咧佢后屘去到录音室嘅时候，佢其实人生中净系录咗两张嘅唱片，咁佢唯独是嗰两张唱片都系录 blues 嘅，咁所以佢就以呢个 blues 去闻名于呢个世界当中，咁啊但系头先讲到，因为佢系一个即係好年輕就過咗身嘅人，咁啊其實當時咧，佢都可以話係令呢一個嘅藍調音樂傳入去一個大社會當中嘅一個人，因為本身佢可能去巡迴都係一啲鄉村地方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因為可能喺美國嘅其他一啲大城市咧，開始有啲音樂人開始識得欣賞佢嘅作品，咁其实就想曾经有一位音乐人咧，想邀请佢去城市入边嘅一啲大嘅音乐厅度演出，咁但系殊不知去揾到呢个人嘅时候咧，即系揾到 Robert Johnson 嘅时候，发现佢已经过咗身啦。 但佢因为咩原因而走咗？ 佢点解会过身咧？就同一啲图色斗文有糾紛有關係嘅，就是因為聽聞佢每去一個地方，佢都會揾到一啲唔同嘅一啲伴侶啦，即係一啲女孩子，因為可能我俾佢啲音樂才華吸 引 到， 係啦，總之我細個都玩啦， 係啦。咁嗰陣時咧，即係佢去到好多唔同地方，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女性嘅伴侶。咁啊，但係可能去到一個地方就話，因為佢得罪咗當地嘅一啲人啊，即係佢揾咗一個唔應該去揾嘅女仔咁樣。咁啊，後屘就有個當地嘅人咧，就俾一啲毒酒去飲，就令到佢毒發身亡。 即 係 唔小心揾咗人哋老婆咁樣，跟住之後就 係啦，係咪真係人哋老婆就唔知啦，冇人考究到。咁但係即係個傳聞就係因為呢一個事故，所以令到佢就過咗身咁樣。咁但係其實去到後期咧，好多嘅音樂人都係俾佢去影響到一啲好出名，我哋認識叫做 B B， 例如 B B King 啊呢啲好出名嘅藍調嘅音樂人，都係俾佢影響。因為講緊佢喺1920年代咧，就開始佢啲唱片風行啦，喺一啲美國嘅大城市當中。咁其實最初白人對於聽藍調都會有少少嘅抗拒嘅，咁但係慢慢嗰個氛圍，個個都會去二手店搜羅下一啲唔同嘅黑膠聽噶嘛，其中都佢嘅黑膠亦都係好多人會去好喜歡去聽嘅，咁之後所以就慢慢喺呢個藍調音樂就喺大城市嗰度風行起嚟啦。而呢一首咧，就作為今日嘅總結啦，就係 B B King 嘅作品。都会听到嗰个蓝调好大嘅特色，就係你听到佢个前面嗰几句呢，都係好 freestyle， 好随性地重重复复咁样去讲緊佢生活嘅一啲小点滴嘅。 The thrill is gone, baby. The thrill is gone.

可以豁出去吗？ 豁出去，人漫无边际。 电视纪录片集《异国人生》记录流浪异国的加拿大魁北克人，从日本到法国，由巴拿马至哥伦比亚，在异乡遇到乜嘢挑战，又遇见乜嘢人生风景？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 考试又使乜惊啊？我哋一定撑你。 记住，有好多人支持你。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3号朝早9点钟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心急得滞添。太过心急，想将一啲嘅蓝调音乐同大家分享，搞到连节目主题曲都唔记得出啦。Before I was born, I got a boy child coming. He's gonna be a son of a gun. He's gonna make pretty women jump and shout. Then the world wanna know.What this all about, but you know I'm here. Everybody knows I'm here. Well, you know the hoochie-coochie man. Everybody knows I'm here. I got a black cat bone. I got a mojo too. I got the John the Conqueror. I'm gonna mess with you. I'm gonna make you girls lead me by my hand. Then the world will know the hoochie coochie man. But you know I'm here.On the 7 hours, on the 7 day, on the 7 month, the 7 doctors say he was born for good luck, and that you see, I got $700, don't you mess with me, but you know I'm here.先带嚟有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 Hoochie Coochie Man。啱听过的版本是来自 Muddy Water 的版本。 跟住落嚟有 The Rolling Stones。半小时呢，我会带来不同年代的一些蓝调作品啦，其实亦都当是刚才这个音乐桑拿的一个延伸来的，因为刚才亦都赶不及去分享太多不同年代的蓝调作品，所以趁这半粒钟啦，听到 Rolling Stones 的 Miss You 之后，一跳跳来千禧年代的蓝调，它是方大同。这孤独啊， 在这几首作品里面呢，大家都会听到他们的 guitar riff 是非常之 signature，亦都好似代表住作品本身嘅灵魂咁样。你有方大同孤独孩儿，跟住由佢哋出现，佢哋系 Led Zeppelin。节奏转一转，由头先一啲比较节奏行少少嘅 blues rock。变翻一啲慢少少嘅 blues， me deep down inside. When you hear me moaning and groaning, babe, you know it hurts me deep down inside. Led Zeppelin 的 I Can't Quit You Baby 去到香港了，其实蓝调音乐都曾经影响好深远， 有一个人坐于闸旁， 尤其在七八十年代， 外望门窗，两手奏着吉他歌唱，脚边一字破旧皮箱，这一个你，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吉他先生渗出了愁，歌声带亮，他一再唱，为何仍然未挂？为何常常要风中盖它？何时才能习惯孤单的孤单？何时才父母空虚账单？这一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去唱。 深信在这半小时之后呢，好多听众都会记住蓝调的声音。 为何仍然未挂漆黑的空间？为何常常以风中盖它？何时才能习惯是财富？ 有咁上下资历嘅听众或者乐迷都对呢首作品唔认识，都认识啊，应该系话讲错咗添。但系有林子祥这一个嘢，去到而家啦，千禧年代之后，蓝调一直延续。佢啊，佢嘅名字就正正叫做蓝调人。 之前亦都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做《九龙蓝调》，当中亦都系全部蓝调作品嚟嘅。 在那一夜，那一大个，你的身影，愿我别去。在那漆黑，感觉落里，你抛。 Monday Blues 的歌单入面带来最后一首的作品，有蓝调人的那一街角。 冲出家乡，远赴陌生的国度，为生活你可以豁出去吗？ 豁出去，人漫无边际。 电视纪录片集《异国人生》记录流浪异国的加拿大魁北克人，从日本到法国，由巴拿马至哥伦比亚，在异乡遇到乜嘢挑战，又遇见乜嘢人生风景？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啦，听日同样时间五至七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